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北秦王宫，鹦鹉殿内，御医替墨天换完额头和颈间的纱布，小心翼翼退下御阶道：“ 陛下，您体内的毒已经排完，内力虽然未完全恢复，但也暂时没有大碍了。您身体底子好，身上的伤再过半个月便能大好，只是……”额头上怕是要留疤了。大清太子和靖安侯独闯君县城全身而退的消息早已传遍三国，李傕仅而重生，那两人的名头在云霞上更是响亮了。陛下这一战里吃了些苦头，就是不知伤了陛下的是太子韩烨，还是那位闻名天下的靖安侯君呢？ 墨天眉头一皱，韩烨手持匕首欲取他性命的场景电光石火地在脑海中闪现，他脸色不免更沉。墨天朝御医摆摆手：“ 无妨，一点皮外伤而已，你下去吧。”“ 是。” 御医长舒一口气，不敢看自家陛下的表情，麻利地退出了鹦鹉殿。一旁的内侍官吴莹待御医走远，才端着一盅刚熬好的药递到墨天手边。 陛下，您趁热把药喝了吧。 阿青怎么样了？ 连将军还没醒过来。国师说，就算连将军服了陛下您的回命丹，如果七日内醒不过来，只怕他…… 北秦历代国师都善丹药，为北秦王炼制回命丹是国师的职责，只是这丹号天地瑰宝，大多穷每任国师半生精力，故历来每代北秦王只得一颗用来在危急时刻续命。回命丹实可算上是北秦皇室的珍宝。那日墨天被弟子元一掌劈昏，在君县城醒来时，将军府已是一片素稿挂满白帆。连家管家回禀墨天，连兰青带他回城途中遇大靖死尸暗袭，一箭穿胸。墨天赶至灵堂时，连兰青已被置于棺木之中，只待墨天醒来为他合棺。昼师兄弟间臂膀，墨天大痛。合棺之际，以北秦王侯送葬之仪亲自为连兰青扶棺，无意间触到其胸口，竟发现连兰青尚存一息。明明那一箭穿胸而过，回天乏术，连兰青在回城之前便已停止呼吸。墨天惊讶之下，将连兰青带出棺木，请军医入府诊治。 陛下，连将军天生异于常人，心长于右侧，那一箭自左胸穿透，虽身受重伤，但心脏被最后传进体内的一抹真气护住，保住了最后一口气。漠北气温极低，连将军又身受重伤，失血过多，故在回城前出现了闭气假死之兆。只可惜连将军真气尽散，伤势过重，即便尚存一息，恐怕也无力回天。臣救不了连将军，还请陛下降罪。 那日灵堂外，墨天对着沉睡着如同死去的连兰青看了许久，终是叹了口气，带他进入房中为其服下了回命丹，然后带着连兰青回王城交给国师诊治续命。进宫内知晓墨天将回命丹用在连兰青身上的只有当朝国师敬善道长和内侍官吴莹。那日敬善修行的崇善殿内，敬善曾问墨天：“ 陛下贵为一国之主，拿续命的机会来救一介臣子，可值得？” 北秦欠连家太多。先皇一念之差，让连氏一族灭族的真相涌埋地底，连兰青枉悲仇恨潜伏大境十年，誓师背信换来了君县城一战的胜利。北秦和王氏都欠连家一个真相，欠连兰青十年生死不如的岁月。 陛下， 吴莹的呼唤声惊醒了陷入沉思的莫天，他抬头朝吴莹摆摆手， 把宫里的好药材都送到崇善殿去，让国师好好照料阿青。 是，奴才已经让赵御医守在了崇善殿外，随时听候国师吩咐。 墨霜如何了？还在使性子？ 墨天问了连兰青的状况，不免关心一下自家性子刚烈的妹子。吴英迟疑了一下才回， 陛下，大公主将您派往淮城的侍卫全赶出了城，如今淮城里只剩下大公主往日的亲卫，您看奴才需不需要再派侍卫去保护公主啊？ 说是保护，其实是在三国之战结束之前禁止墨霜公主回王城。 不用了，她怨恨朕骗她才会将侍卫赶出城，墨霜心里有数，三国之战尘埃落定前她不会回来。怕是以后就算朕亲自去请，他也未必会愿意回来。 陛下一心为了北秦，公主日后会明白的。陛下，按您去君县城前的吩咐，鹦鹉殿的死士半个月前就出发了，现在已经到了虎啸山，这次定能如陛下所愿，除去大晋晋安侯这个心腹大患。 吴莹的忠心表得铿锵有力，却不想莫天眉头一皱，脸色奇怪地沉了下来。莫天并未接过药盅，反而抬指轻扣在鎏金沉香木床沿上，神情颇有些古怪。 嘉宁帝的消息可靠吗？去虎啸山为邺城送粮的当真是弟子元？ 陛下放心，刚刚探子传来消息，已经确定押粮去邺城的是晋安侯弟子元。虎啸山地形陡峭，气候恶劣，咱们派去围诸的死士足足有100，又有大境的人暗中接应，那晋安侯定无法活着出山。 砰的一声，莫天无意识的一敲，正好碰在吴莹端在他面前的药盏上，药盏落在地上，汤药泼了一地。吴莹脸色一白，急忙跪倒在地， 陛下恕罪，奴才 重新去煎一碗过来就是。 是，陛下。 见莫天心不在焉，吴莹躬身退了出去，把想说的话吞进了喉咙里。 陛下从君县城回来后便有些魂不守舍，提到大境的晋安侯君时更是如此，君县城里不会出了什么岔子吧？ 操透了心的内侍官浑然不知君县城内的纠葛，忧心忡忡地离去了。殿内躺在床上休憩的莫天摸了摸后颈处油渍钝痛的地方，神情莫测。 下手是没半点留情，下足了狠劲儿，看来弟子元就算杀不得朕，也想给朕个教训。 虎啸山是他和嘉宁帝早就布下的局，两人各取所需，只是没想到他心心念念要斩杀的女子竟会那般出现在君县城内，给他留下一个永生难忘的念想和教训。 若是那日在君县城内朕能将弟子元带回王城，或许他能活下来吧。弟子元那样的人，若不能马革裹尸，不能将一身才学付诸朝堂，终究太过可惜了。 虎啸山毗邻三国，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此山中沼泽瘴气密布，时有猛兽出没，路径犹若迷宫，危险万分。漠北数朝前曾有一汉勇大将率领铁骑数万欲穿越虎啸山突袭中原，却因迷于山路受困在沼泽之中，数万人马 活生生饿死山中。此后百年，再也没有一国士兵敢随意进出此山。此时，虎啸山内，弟子猿一马当先，身负一支火红的红缨枪在前方开路。入山三日，他已是领着押送粮草的先锋军走了一半的山路。有他身先士卒，入山的士兵抛却了刚入山时的惶恐不安，都憋足了劲儿，一个个士气高昂。第四日已近黄昏，山顶隐隐可见，至多一个时辰便可登上山顶。待过了山顶，下山便容易得多。按弟子猿的打算，今晚登顶后在山顶休息，明日一早再整装出发。 传令下去，原地休息一刻钟。 是。 待队伍一停，长青便驱马至弟子猿身旁，避过众人，握住他的手，替他传了一道真气过去。 小姐，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如果路上遇到北秦的军队，根本无法动武，您应该在青南城内好好养伤。 长青忧心忡忡，眉头皱得死紧，这番话已经在弟子猿耳朵旁念叨了三日。银白的盔甲下，弟子猿苍白的脸衬得他那双眼愈加黑白分明，透着不畏生死的淡漠。 无妨，我们已经过了沼泽和迷宫路，待过了山顶，你拿着地图也能领他们出去。如遇北秦散兵，我挡着，你先走。 这怎么行？万一遇上我挡着，小姐你…… 若三日这批粮送不到邺城，邺城必破，袁叔还在邺城死守，你想让他跟安宁一样战死，到最后都等不到援军吗？你也知道，以我现在的身体，没办法单独带领他们抵达邺城。 长青沉默良久，始终没有点头，最后道： 小姐，虎啸山百年来无人敢踏进，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咱们会走虎啸山运粮，这一路未必会遇到北秦军队。 弟子猿朝被暮色笼罩的山顶看了一眼，没有再说话。太安静了。十年前他跟随帝圣天曾走过这座山，当年即便这座山终年不见人迹，可也不会安静得如此诡异。一刻钟后，弟子猿上马，领着运粮军朝山顶而去。 出发！ 就 不过片刻，这支军队便被夜色笼罩，引进了虎啸山的无边黑暗中，再难寻得半点踪迹。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